喂 ，Hello， 大家好，又到星期二嘅仙人術語啦，啊，我系仙人， 我系夜奇啊， 啊，佢系我哋嘅神秘嘉宾 Charles， 点解我叫佢神秘嘉宾咧？ 都唔神秘啦， 佢唔系啊，你唔到步嗰阵咧，我都唔知肯，我都唔肯定佢到唔到，因为佢个工作咧比较特别啊，唔好 系 啦，总之咧， 唔好揭露， 佢好可能突然间咧，佢应承咗上嚟，但系因为啲公事咧 太繁忙啦， 上星期上唔到嚟， 系啊， 爽咗啫。 好，咁我哋先签啊， 好， 啊，听个夜奇， 我哋开场白先， 系啦， 系咯，咁麻烦大家都帮我哋 share 翻，即依家即时现场直播嘅，咁我哋 Facebook 啦，同埋 YouTube 咧都开始咗呢个即时串流直播噶啦，咁帮大即系帮我哋将而家现场直播紧嘅节目 share 出嚟啦，咁我哋仙人术二咧每个星期二咁就由夜晚九点钟至十点钟都有现场直播嘅，咁完咗之后咧，我哋嘅现场直播录影咧都会摆翻上去我哋 YouTube 嘅巴打台嘅呢，這个YouTube 频道嘅，咁大家 subscribe 翻，咁就可以睇翻我哋嘅重温噶啦。咁都帮我哋 like 翻我哋巴打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咁同埋咧，我哋有一条仙人热线嘅，咁大家有啲咩灵异经历同埋有啲咩鬼故事咧，都可以打嚟呢个电话81256586嚟同我同仙人分享噶。 系，嚟交代完啦嘛。 系 系啊，网聚你未讲喎？ 当然由你嚟讲啦，你咁有号召力。 系咪咪？咁啊，唔好咁讲。我8月18号星期六咧，下个月星期六咧，我哋有个网聚嘅，咁啊，费用咧就350蚊位。咁咧，有兴趣参加咧，同啲主持报名又得，同你去翻我哋巴啦台 Facebook 嘅专页咧，都揾到个参加个途径嘅，唔系你哋系啦，你揾我哋都 OK 嘅。咁啊，希望到时大家见到啊，咁啊。已经有一位人咧就同我报名啊，唔计我啊，唔计我自己嘅，即系嗰啲系嗰啲观众嚟嘅， 一围满咗啦，系咪已经？ 啊，一围满咗系我吓，我帮我报名嗰啲系我啫，吓咁就早啲订位咧就可以咩啊？做啲定位咧，因為阿大肥佢話預咗十位，有三位係主持，咁有七位咧就係啲觀眾啦。咁咁如果要你哋想嚟咧，就早少少，係嘛？ 因為仲 要跟人數啊。 其他節目我都做緊呢，這個呼籲緊嘅。咁如果你可以早啲可以 confirm 到嚟嘅，咁阿仙人都同你霸定翻個靚位。 係啦，好，咁我哋跟住去今晚嘅節目啦。咁點解叫阿 Charles 上嚟咧？Charles 其实平时大家不知道，他是我 拍片的，其实很拍档来的。为什么呢？我们次次最惊吓那些场合就是我跟他去拍的，是吧？ 两个最沙扑的。 通常我们之前去的都是被人家禁止的嘛。 是啦， 这里又不好入，那里又不好入。刚 才听到很好笑。 不是，我们其实我们我就是我们我就是我抱住嗰个心咧，就系、是、我唔系谂住打扰你嘅， 系、 啊、我其实系我哋系嚟做咩啫？我系想嚟拍片嘅啫， 系即系嚟大家即系叫做点讲啊？一个接触下嘅机会啦，友善嘅接触。 系啦， 近距离接触。 点解我听唔到个灵异？ 听唔到，有啲灵异喎。 嗰个耳筒 系喎。哎，不过唔怕啦， 系啦，唔紧要，就听到。 咁咧，阿 Charles 咧就进阶版而家， 进阶版点进阶？ 一个人，你玩啲咩？ 一个人去 玩直播， 系啦，去玩直播嘅，仲要一个人去， 一个人去灵探直播咯， 超级惊心动魄啊！头先食饭嘅时候咧，阿 Charles 哥都有讲过啲，佢啱啱。有一单嘢， 啱啱上个礼拜六啊，喺嗰间都出名嘅达德学校， 系啦、啊，我哋啊，我哋operator， 我哋俾嗰条片大家睇下，嗱，嗰条片冇声噶，我哋喺度，我哋旁述咧， 好好， 系啦、 啊，当时呢度就系达德嘅礼堂啦，外边啦，咁啊呢个戴住面罩嘅就我啦， 嗯， 我自己 啊，就是他，咁啊，其实有啲粉丝喺度打紧字嘅， 之后。一路直播咧，一路 直播系有粉丝有倾偈啦。咁我当时介绍紧个环境系点样，因为其实呢个平台咧主要系台湾同大陆嘅观众系为主嘅。 嗯， 嗱，咁呢度当时就系喺个礼堂里边。 咁你哋系咪学生？ 咦，其实呢个已经系过咗噶啦，应该其实我应该系前啲嘅。 啊， 嗰张凳咧系跌落嚟嘅，影到 自己跌落嚟。 系啦系啦，咁其实呢个已经系过咗嘅，可能如果 operator 可以嘅话，可以 退翻后， 退翻前边。因为其实我觉得像这个上楼下已经，因为呢个就系我应啲粉丝嘅要求咧，执翻起张凳，即系睇下咩环境嘅当时。 哦，好惊啊！但系你冇感觉到嘅，你执翻张凳嘅时候冇感觉到真 冇啊！咁佢都 气温骤降啊， 咁又冇 典型最经典。 但其实喺里边基本上个气温都好低嘅， 系凉阵阵。当时系几多度噶天气？ 我真系唔知啊！就啱礼拜六啫嘛，系啊，就呢个礼拜 好热好焗下噶。 上个礼拜六啫嘛，系啊。 哇！即系除咗跌凳之外，有冇啲咩其他特别事件？ 嗰晚就冇，就净系张凳跌落嚟咯。佢本身张凳咧好得意嘅，即系我唔知系咩事啦。张凳零四日摆喺个礼堂嗰个讲台上边嘅，咁我就一路照住影啦。咁因为上面有个圣母像嘅，咁个圣母像咁，我就当时就同啲粉丝讲，即系叫啲粉丝帮我 cap 嗰张图啦，即系影住个圣母像。咁点知就见到张凳咧 跌落嚟， 系啦，就自己跌落地啦。 因为咧，特德学校以我所知咧，佢有个故事流传出嚟，话系佢有一层嘅女洗手间，就话有个校长就喺嗰度上吊自尽噶嘛。 有啲古仔啦，有听过。 教职员，然之后佢就继续就好似喺嗰个地方就变咗地绑灵啦，就继续喺留喺嗰个地方巡门。咁但系咧有啲都有听过有一啲即系当时呢间小学嘅一啲学生啦，咁佢哋都有讲话唔系噶，冇见紧咩事发生过。但系你又无可否认地，佢又真系猛噶，仲要系世界级嚟噶，佢系。 系啊 ，CNN 都有个节目啦，十大之一。 佢系世界级一个，即系世界级 haunted place 咯，叫猛鬼地方， 咁劲 入选系啊， 系啊，十大 十大， 但系最灵嘅我而家都仲未听到，你听唔听到噶？ 其实我听唔到自己把声， 我都未 喺个麦度 吓， 我都未听到， 你都听唔到啊？ 我都听唔到， 我系现场收音嚟啫，哇， 耳都聋埋差啲， 依家咧 好灵异， 冇 都系 紧要啦，我哋转头先搞咧， 系咯， 反正， 其实观众听到噶嘛，应该 系。冇听住咧， 系啦， 冇错。 今晚知都唔知，就 唔知嘛？系咯，晏少少，转头我哋放 break 嘅时候先整啦。冇发脾，冇发脾，系。 我唔发脾。 好，继续。 系啦，咁咪通常唔系，通常呢啲去灵探咧，即系唔系去灵探，你去拍 live 咧，系我哋睇唔到啊， 我睇唔到噶， 但好多人就睇到噶， 我都系好得意嘅，嗰啲粉丝咧，即系啲直播啲粉丝咧，佢哋喺个荧幕度咧，佢哋会见到话俾我听咧，边度有嘅，即系有啲粉丝佢都系有阴阳眼噶嘛， 吓，咁佢话你播特登呢条片嗰阵时，佢有冇啊？ 佢见到有前面有嘢飞咯，即系喺。前面有啲影飞过啦，但系就唔系好实在嘅影嚟嘅， 系 有黑影有白影咁样飞嘅，系啦。咁但系我现场我其实我就乜都睇唔到，我就纯粹系真系靠佢哋去话俾我听边度有边度冇咯。 系如果唔系话是话，你现场睇到咧就 系咯，可能我 就唔使拍。 你应该系会即刻拉埋部机，即刻九秒冲翻出去个门口度咯。 话够未必啦， 九秒冲唔切。 不如我哋问一下啲现场观众喺头先嗰段片入边有冇见到啲咩啊？虽然啲像素就唔 系 咁， 系因为手电都系电话再 cap 出嚟咧。 但系你知啦，啲阴阳眼、啲高龄人士、敏感体质嘅，佢哋都会见到噶。因为好似即系讲翻我自己感受啦，我头先睇嘅时候其实系未播之前，因为我都系好正常噶嘛。即系虽然而家其实我系有啲唔舒服嘅，即系其实系。皮肤敏感嘅，咁但系都唔关事噶嘛。佢一路播嘅时候，其实我个头系赤嘅。 系， 咁点知佢啱啱operator 哥哥 sharp cut 一停咗咧，我就冇事啦。 系， 因为你头先你见到我，其实我 系我拍得太差，所以追头赤。 其实唔系噶，我系其实我望住咗个 mon， 一直趁你播片嘅时候，因为其实我喺度回紧，即系出唔同佢打招呼啊，或者系有。答緊啲問題嘅時候咧，我係望住個 mon 嘅，我係好少望到呢個位，因為其實你大家知道係 delay 唔同步噶嘛，所以我唔係睇曬嘅。但係佢就一路播嘅時候咧，我係頭係赤嘅。系啦，我唔知系可能我唔舒服啊定乜嘢嘢，但系啱啱 operator 嗰个一停咗咧，我即刻消失咗啦呢个唔舒服嘅感觉。咁我就但系老实讲，我就唔喺段片入边，可能真系个画像我唔系好睇得清楚，我就唔觉有啲咩特别嘢。 不过头先都见唔到跌嗰一下，因为其实喺前少少嘅， 即系嗰张凳啊， 系即系其实系影咗张凳咧。其实我当时 focus 咧，我系睇个台上面嗰个圣母像嘅。 系 咁啊，忽然间喺右手边咧，张凳咧，砰跌落地下。 嗯， 咁啊，即刻 pan 过去，然后即刻冲埋去。我即刻问啲粉丝、哎：有冇见到？有冇见到？有冇影到？有冇影到？ 嗯， 系啊。咁好彩，原来有粉丝其实系当时有录到呢条片咯。 嗯。嗱，不如我哋而家呼吁下少少先啦，善人，因为我哋咧有少少关于嗰、那个听筒嗰个收音有少少问题啊。咁大家如果可以即系俾一节放 break 嘅时间，我哋 operator 哥哥整翻呢一节先。第二节开始我哋先听电话啦，好冇？系啦，咁大家等我哋第二节开始再打电话入嚟啊，好冇？系啦，咁我哋继续阿 Charles 哥哥。喂，你不如你讲翻咧，嗱，佢有一次咧，我就阿 Charles 咧就有个。有个仁兄跟在个身上的。 哦是的 是的。你讲返那单。 我好想知道那件事。 啊、 其实那单其实都是全靠你告诉我听的。动物居士。 是 的。那他告诉我听就有人即有个仁兄跟着我的。那当时其实呢就唔知咩人嚟嘅，咁就问我即係有冇去过啲咩地方啦。咁 样人 ,sorry 啊，佢哋可能未必有啲新听众，我哋未必知道呢人兄係点解先，人哥哥。 人兄呢就係灵体。 係啦，即係即係讲白啲即係鬼。 係啦 係啦，你个跟住我。 冇 错。咁佢就问我最近有冇去过啲咩地方，咁我梗係有啦，我个个礼拜去灵探㗎。咁即係以为係咁嘅嘢啦，初初。咁就上到去间馆度啦，咁间馆上去其实都好多人，同埋我諗都係可靠嘅、 啊、 因为真係好多好多信众，同埋 因 我见到啲络绎不绝嘅啲嗰啲信徒。 係啊， 咁又问我你去过边度，咁我一五一十讲啦，即係我又去自己去灵探啦，咁之前又、一齐去拍嘢啦嗰啲。咁跟住佢就问祖师爷啦，咁就问到原来唔关事， 系 原来跟住我嗰隻鬼呢，原来咧系前世情人，佢话，系啦，有埋名添，佢讲埋个名俾我听添，系啦系啦，咁、那个女仔个名讲俾我听，咁就话其实跟咗咧已经有四百几年噶啦， 即系揾咗唔止一世噶咯。如果系当人类有六啊几岁命嘅话，你跟住再轮回，起码都有三世啦。 唔止啊，如果中间 真系唔知，因 为四百年喺抗生素未发明之前，应该平均年龄系四啊零五啊岁嘅人嘅年龄。 咁啊系。 系啊，即系可以好肯定就系明朝开始咯。 系 由明朝开始咯。 系 咁，但系最灵异嘅咧，其实就都唔系呢个故事，最灵异就话。我真系第一次系亲身好直接咁样去感受到嗰种灵体嘅力量， 系 嗰次。咁佢就讲数，即系同阿师傅就同嗰个女仔就又唔系讲数，其实好和平嘅，成件事好系去沟通嘅啫。咁个师傅就问我，咁你想唔想佢走啊？咁我初初咧就仲好奇怪，我话咦又有鬼跟住我都几型嘅，咁不如我唔好讲啦走。跟住我问师傅啊嘛，其实佢系咪害我？佢又唔系害你嘅，不过佢系一路跟住你啫。咁啊，其实可以唔讲咪唔讲咯。咁我同佢咁讲。咁但系后来咧，师傅又同我讲话，佢虽然系唔会害你，但系问题咧，因为始终系 人鬼殊途。 咁所以其实佢长期喺你身边咧，其实对你系有唔好嘅影响嘅。 系 啦。咁我咁不如请佢走啦就。 系。 咁啊，师傅就开头咧就。讲数谂住讲数嘅， 系 请佢走，但系点知出奇地，原来嗰个女仔冇任何要求，只系希望喺临走之前可以揽住佢一阵，即系揽一阵，叫了一件心愿。咁我咁点揽啊？就我见唔到佢，又摸唔到噶嘛。咁啊，师傅咧就话啦，喺个角落头嘅，咁喺一个道馆度嘅角落头咧，就俾我摆张凳喺度俾我坐，咁我就坐直喺度啦。咁然后咧，佢叫我只手咧咁样晾喺个大髀度，就好似一个抱嘅姿态。咁就开始，佢就师傅同我讲啦，佢慢慢就会自己坐落嚟噶啦。咁我初就觉得，咦，即系其实我衰嘅，我都抱住，咦，系咪坚定流噶？即系咁关，好似做戏咁，我讲到。咁我谂下会唔会善待因为咁咧，咁有个影喺度出落嚟咧？但系冇咁夸张，真系冇咁夸张。我初初都半信半疑，咁。师傅就话：你慢慢咧，你会 feel 到有啲少少感觉嘅。咁我初初就话：咦系，真系有，好似有啲咁多嘅感觉。咁我就谂，其实会唔会因为我只手咁摆啊嘛？其实可能系我自己嘅感觉嚟嘅啫。 系，即系会唔会系攰？ 耐咗系啦，耐咗，我一定有感觉噶嘛。咁但系到后来唔到，我唔信啦。因为慢慢咧，大概过咗我谂十零廿秒到啊。 我是自己不断地喊， 嗯， 我的人是真的喊出来的， 是 初初有些眼泪流出来的， 嗯， 流眼泪出来，但慢慢慢慢越来越那种伤心的感觉呢， 悲从中来， 没错没错， 嗯， 因为其实我纯粹即是啊，居士即如果有见到就不要怪我， 他现在现场的是 是，即是其实我当时的我心态是有些那么多，就是坚定流啊究竟，但是有些这样的心态，那我不会走去即是自己走去扮嘢嘅，咁， 嗯， 但系问题真系喊喎，我真系控制唔到嘅喎，嗰段时间其实维持咗咧十零廿分钟啊，系啊， 即系你即系好似生离死别咁，突然间悲从中来， 系啦系啦系啦， 系 啦系啦，仲要你谂下嗰度几多人啊，几多信众喺度，即系我如果我要玩或者我抱住一个 challenge 嘅心态，我唔会咁样去。咁样做 的，你嗰下应该系年尾还神，好威多人噶，嗰系由朝到晚嘅，系啊， 我就唔知道，但系即系呢个真系好真咯，嗰个感觉系。 同埋你男人老狗喊，真系 系啊，仲要喺啲三唔识七面前咯， 系咯， 咁多人， 佢哋话好夸张，我哋喊到咧要攞厕纸 嚟喊嘅，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啊，所以其实嗰一下我真系我第一次感受到呢个力量咯，因为后来有位师姐就同我讲话，其实点解会咁样？因为其实当我两个喺一齐嘅时候咧，嗰，那个灵感。通咗， 即系你前世嗰，那个，即系因 为前世情人同我通咗灵感，即系嗰个女仔同我通咗灵感，咁所以我就佢嘅情绪就影响到我咯。 系，你系感觉到有一个重量， 其实唔系好重啊，即系啲咁多好似有少少嘢聚聚咁样。 系， 其实呢个系可能系物理可以解释到啦，因为我手长期摆喺度，摆得耐其实都会攰噶嘛。 系， 但问题嗰个感觉就真系办唔到咯，同埋我。前一分钟我仲系有啲半信半疑嘅心态噶嘛，但系下一分钟就其实就已经真系自己控制唔到啦。 即系咁啊，唔系你问题系你唔系妹嚟噶嘛？ 系啊， 你唔系要收咗钱上嚟扮嘢俾人睇啊？你系一个你系善信嚟啊嘛，你系去解决问题噶嘛？ 佢应该系咁讲，佢系一个 patient。 系啦，系啦，系啦， 佢唔算喺善信，我哋系一个 patient， 嗯， 所以佢根本唔需要去做妹。 系，好啦，即系成班人望住佢都喊咩咧？ 我都冇理得，唔理得咁多啊！当时嘅我真系好多陌生人啊，全部唔系，系全部陌生人啊，应该系话。 系，咁你啲人，你会啲人，你会觉得好奇怪咯？ 我唔知啊，当时我已经即系专注喺自己嗰个情绪度啦，都冇理 到噶啦。 系，我就好啲啦，我就 你嗰两只妖啊嘛。 哇！俾佢劈，嗰次又问翻嗰个管人，佢哋次次都问我好痛喎，啊，我话唔系喎，我好舒服，因为你痛得耐啊个膊头，你明唔明啊？即系好似肩周炎嗰种个痛法，突然间咧一刀劈落去，你就哇松一松，冇咗嗰种痛咗，啊， 嗰 啲几舒服，即系等于啲人你痕咧就嚟拗到痛啊，冇咗痕嗰个感觉，嗯，其实你系痛噶，不过你冇咗痕嗰个感觉啊嘛，系咪先？不过呢啲嘢，呢啲真 系 好鬼难讲嘅。 嗯， 解释唔到， 系哇！ 即系呢件真系好好切身。 阿居士话抱住个女仔，好似个八爪鱼咁样揽住你 嘅。吓，啊，我睇唔到啊！当时 系啊， 佢哋有法眼啊嘛， 咁咪 系咪？ 所以其实如果居士即系麻烦居士可以嘅话咧，可以详细啲喺咪后同我描述下。我真系当时完全唔知 道。你已经系浸沉咗喺当时佢嗰个带俾你嗰个唔系咁舒适。 会唔会系前世你哋系一个好唔想嘅情况之下？ 梁山伯与祝英台嗰啲 真系不得而知，不得而知，真系不得而知。 或者系点讲啊？啱啱系最需要你嗰时候，你离开咗咁样，你又好唔舍得佢，唔系你当。时一搭通咗咧，你大家都有翻嗰个年嗰一刻，大家离开嗰 平贵别 系啦，系啊，嗰下嘅感觉梗系喊得劲啦。 有啲學說就係其實而家我哋呢一個身體只不過一個軀殼嚟㗎啫，嗯，其實我哋靈魂入面係有個載體係可以載住，其實有其他你即係前幾世嘅一啲記憶一啲嘢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呢個身體承受唔到咁，嗯，即係嗰個 storage 唔夠啊。咁啱嗰陣時候我真係諗啦，會唔會用翻個學說嚟講，就係嗰個女士啦， 嗯， 就幫你 click 一 click。你就回溯翻你以前即系嗰个情感，同埋冇唔可以话回忆啦，当时嘅情感而令到你 咁 样 咯。系， 可能系咧。 哇！居士话咧， 系 瓜子口面眼大大好靓。 系啊，居士话好靓，但我睇唔到啊。 系， 居士可唔可以画张画像俾我睇下？ 最衰冇得，喂，嗰啲叫咩话 ？selfie 灵异摄影机 可以研究一下测试讲。 系喎，真系 佢都影嘢噶嘛， 走咗啦，佢都 走咗啦。 咁之后仲有噶嘛？佢啲零探十六， 零探嗰啲零探嗰啲我唔系咁想见嘅。 好，咁我哋哇，我哋去广告先，下一节翻嚟再讲。